全部需要隔离治疗，已经强烈暗示有人传人的可能，以及要留意大陆春运的大量人员流动。世卫之后回复，只是表示应将资讯转交专家。天气方面，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晚间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个港铁嘅消息啦，受到疫情影响咧，港铁部分路线嘅服务都系需要调整噶，咁包括咧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今日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咧平均亦都会延长1至2分钟，机场快线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咧需要暂停服务，港铁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嘅服务咧都系维持正常。咁另外，机场快线嘅免费穿梭巴士服务，以及喺香港站同埋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亦都系暂停。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阿 Mandy 凑小朋友好忙啊，有啲咩方法去平衡你自己嘅生活呢？ 我谂每一个妈咪都需要有少少自己嘅时间去做自己嘅嘢，有少少 me time 咯。 亲亲靓猪妈， 大家好，我系曹敏妮，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朱海婷嘅亲亲靓猪妈啦。 隔了2年半左右再跟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有啊，今次多了一份担心。开咪之前阿一跟我讲话，他怀疑自己发烧，谁知原来是食滞了，把到上心口。唉，担心死。 我是 Emily 秦兴敏，想知道我跟2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食今个礼拜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活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四月十一号啊，星期六下昼嘅2:09啊，交俾你报下天气啊。 天气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84%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得唔得？ 得啊，好好啊，非常之好。读埋嗰个啦 ，AQHI， 我哋唔好漏咗佢。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由4至5嘅，系指数系属于中。 系，哇，咁啊，今日咧。开波我哋讲嘅呢一样嘢，我都觉得有少少好毒嘅感觉。 我想知系边个带领你入去呢个嘅热潮入边？ 我哋嘅同事帮我哋听电话嘅阿德。 哦， 系啦，因为话说早几日，应该星期四左右嘅，咁嗰晚就做完节目，咁啊等阿一翻嚟，咁我哋就度其他嘢啦。咁佢翻到嚟嘅时候，见到我嗰个状态，你可以形容一下，我见到你有少少。做乜嘢啊？嗰种感觉 啊， 形容下啦。 即系话说咧，早两日咧，咁啊约咗阿波成开会，星期四晚啊， 星期四晚嚟， 星期四晚系啦。咁咧通常咧，因为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咧，我哋嘅分工好即系叫做好清晰嘅， 明确嘅。 咁以前有少年波成与八宝一咧，就系、是、我负责去做 editing 嘅。即系我做剪接啦，咁然后而家就系呢个嘅故事乱讲大赛咧，就系我负责嘅。咁波胜咧就系负责做呢个嘅访问入边嘅剪接啦。咁所以咧，你会成日见到佢会打开部 Mac 机坐喺度咧，就好认真对住部电脑咧，咁然后就系咁揿啦。咁因为波胜 mixing 系 OK 噶嘛，咁所以佢亦都系喜欢 mixing 嘅人嚟噶嘛。 系啊，你系麻麻地， 我麻麻地 mixing 嘅人嚟噶。咁所以咧，我又见到哦，咁你咪 mixing 咯，咁啊冇打搅你啦，咁啊搞住其他嘢先啦。跟住之后话喂，我哋上楼上 office 开会啊，因为直播室嗰度咧就费事咁多人逗留喺度啦。咁然后话喂，上楼上开会，咁顺便我食个晚饭咁样啦。咁行过去喂，行啦，喂，四眼仔，行啦，即系我啲语气系咁样噶嘛。行啦，四眼仔，行过去一睇，乜嘢啊？喺度玩紧宠物小精灵对战卡， 仲要网上版，仲 要网上版嘅宠物小精灵对战卡。乜嘢啊？四眼仔咁样， 点解唔得啫？你有时都攞住电话玩， 唔得啦！但系个落差太大，你好认真喺个工作环境，我 expect 你剪紧带噶嘛，大佬。 因为平时有90%我开住电脑，一系就系剪带嘅啫嘛，唔会做其他嘢噶嘛。 系啦，佢最唔专心咧，只系可能系剪紧带嘅同时就开住部电话， 系啦， 就喺度睇人哋玩龙伴啊，系咪啊？ 之前有啊， 系啊，喺度睇人哋打机咯， 系啊，播住啲嘢咁样样啦，好似，但系我都觉得系。是搞笑，我明白你嗰个冲突感嘅，你觉得？咁但系冇嘅，因为俾阿德道完之后咧，咁我就好想入翻坑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玩实体嗰啲卡咧，你又冇盘啊，因为你唔似细个嘛，你细个啲卡，你可以搵啲朋友啊、同学一齐玩。咁你而家冇噶啦嘛，你身边嗰啲。咁你譬如当你买完啲卡翻嚟之后，唔一定系即系宠物小精神啊。你就算其他嘅卡都系噶，你抢完翻嚟你冇对手，你系差咁啲噶嘛。 我想知這個呢个咧，我细个即系同我细佬关系相对地好啲嘅时候咧，都仲系会大家捉下棋啊，玩下呢啲叫做我细个就系玩嗰叫咩？忽然噏唔到添啊！游戏王， 游戏王啊！ 系系，不过我先同你讲话，我哋带我哋玩翻版噶嘛，我哋 系 咁跟住之后咧，咁但系你嗰个系细妹嚟噶嘛？ 系啊，佢唔同我玩噶， 系咯系咯，唔玩噶啦，系咪啊？ 唔玩噶啦，我就系同我堂阿哥，因为我有一个同我同龄嘅堂阿哥嘅， 系咪差唔多样嘅又系？ 唔系，系佢靓仔啲。 系你阿叔定你阿伯？ 成个家族拜年全部系一样样咁行出嚟，我哋讲到。 你阿伯嘅， 我阿叔嘅仔嚟嘅。 你阿叔个样似唔似你爸爸噶？ 唔似。 全家一个病人，一睇就知一家人。福相嚟噶喎，呢啲系。 一拜年嚟到，你唔使讲哦，阿邱生啊嘛，嗰间房啊，你啲亲戚喺晒里边啊，咁样。 11楼 A 系嘛？ 喺晒里边啊，咁样。因为我有个同龄嘅堂哥，我觉得好幸运嘅，因为阿细妹嗰啲兴趣唔同啊嘛，好似你咁讲， 系 咁我哋同龄咧，基本上系玩所有细个，譬如陀螺啦，之前讲，跟住话储嗰啲精灵扭蛋啦、卡 game 啦、打嘅机啦，都系同佢玩噶咋，佢就算有个细佬， 大你几多啊？ 大我几个月噶咋？ 哦，系啦，都知 啊，系啊，所以嗰个极度 close 咯，同埋我哋都系住喺同一个屋苑啊嘛，即系佢以前 咗未啊佢。 唔系佢收紧租 哦，冇嘢啦。 有冇兴趣租？ 冇，租唔起。 系咁，所以有佢做盘咧， 咁你有时啲卡你储起咗，咁啊食完饭夜晚啦，做晒功课咧就可以上佢屋企，咁啊可以一齐咁样玩啦。咁啊呢个过瘾啊嘛。咁但系嗰日见到我上网玩就系因为咧，当你啲卡储起咗之后，我起码可以即时搵人对战啊嘛。 嗯， 其实我细个有谂过噶，啊如果咧我有啲实体卡，然后佢有个技术，我可以我得到边张实体卡有个曲 scan 咗入去电脑之后咧。我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都有同一张卡，咁我都系攞住嗰样嘢咧，上网同人对战咧，我觉得有呢件事系非常之美好嘅。 呢个系你细个嘅谂法， 我细个嘅谂法嚟嘅、哦，但嗰时未咁发达噶嘛，嗰阵时都，咁而家就好啲啦，有呢个咁样嘅做法。咁所以咧，你嗰日见到我咁样玩咧，系我都知系有啲搞笑嘅。但系咧，原来开翻自己部电脑嚟打机咧，因为我真系好耐冇试过啦。laptop 真系近呢几年真系攞嚟做嘢嘅啫，打机你都系玩电话多啦。 系系系。 突然之间用翻一个全屏嘅打机咧， 你有唔惯啊嘛？ 第一有唔惯嘅第一下，即系啊啲嘢放大咗，啲操作冇得用手指捽佢咧。 哦， 嗰啲啦，同埋个画面上好似啊，好似好正式啊，件事好 formal 啊。嗰、那个感觉系咁样样 但我想讲咧，玩卡 game 咧，即系呢个嘅，即系啊，唔系实体卡 game 啊， 系 虚拟卡 game 咧。如果你玩电话系玩得唔过瘾嘅、 啊， 反而电脑会相对地好啲。 你有冇玩过喺？ 我有玩过诶，游戏王嘅电话卡 game 嘅，系啦，以前好耐嘅时候玩过个零月啦。我唔知关唔关个卡总事，因为我就咁睇咧。宠物小冰冰咧，嗰、那个嘅卡咧，相对地冇咁复杂噶嘛， 哦，简单啲噶， 系啊，但系你见游戏王咧嗰啲咧，哦，点解我可以讲游戏后啦咁样，游戏后咧，佢嗰啲卡咧，佢入边嗰啲叫咩啊？ 嗰啲规 矩啊， 规矩 系啦，即系例如对方发动此卡时，你可以有一个 counter 嘅反击， 系， 每一字执就执好劲噶嘛， 系噶， 系啊，咁所以咧，咁你咪要睇得好清楚先至知道究竟嗰个卡 game 玩唔玩得囉、啊。但我有时呢以前有啲同学仔呢佢係会玩呢个虚拟嘅 game。点解呢因为佢要知道嗰个規矩系点样啦。即究竟呢张卡系即会唔会 PM 咗即会唔会优先先呢佢就要睇个規矩到佢玩实体卡嘅时候、哦、就跟返个虚拟 game 去囉。 虚拟 game 佢 set 咗啲 rules 呢你就知道 啦。因 为虚拟 game 系官方出㗎嘛咁样。 係 呀喔。转头再讲啦。 係呀、啊、好啊我哋听下呢一首好好听嘅歌先啦。 哇！今日你听得咁差嘅啲歌， 唔系你突然间抛过嚟啊？ 系咯，我都觉得我抛得好差。 咁我咪咁样接咯， 都系惯咗我 on panel， 不过算啦。 系啊，冇嘢补充啊呢一只， 冇嘢补充，冇嘢。 Fiesta 嘅派台歌啊！ 香港第一全女子乐队 Fiesta 的派台歌《秋去冬来》。 欢迎来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呜呜呜呜！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一下先。今日比赛的主题是月球上的人，究竟会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定是登月行动故事呢？睇翻参赛者的资料，第一位参赛者是来自月球上的男人，简称月男。听讲他冲啲咖啡，即是月男咖啡，好出名噶。第二位参赛者是来自吴若希歌迷会的疯狂 fans 月爱。两个参赛者加埋就是越南越爱，不留动力，即刻去比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月球的男人，我叫越南。我之所以可以在月球上面居住，要多谢月球第一人嫦娥。话说在好耐好耐之前，有个地方的人好有钱，好叻，而且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嚟呢度移民啦、投资啦、读书啦、生仔啦、抢水货啦、买水货啦、买金银珠宝啦，差唔多每日有150个咁多啦。由于有太多人嚟呢度居住啦，令到呢度啲人虽然好似好有钱，但是就买不到应该要住的居所。根据统计，当时平均每100尺呢随时要住成十几个人的，令到当地的政府没办法不想一个方法去解决。于是地方的女领导人嫦娥就决定用一个很大胆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大胆到令她面对很多质询，不过嫦娥领导人就话 唔怕，因为官道无求，胆自大。 咁究竟系咩计划咁大胆呢？哦，原来嫦娥领导人谂住利用高达机械人送一批挑选好嘅人去到月球殖民啊，系月球殖民计划啊！呢、这个谂法实在太 crazy， 太 out of the box， 同埋太逼胆啦！嫦娥领导人为了证明自己是掂的，而且很大胆，更加申请自己成为其中一个移民人员。在这段期间，他每日要做100下的掌上压、100下的 sit up 和100下的深蹲，和跑10公里，令到自己可以变成一拳嫦娥，这样才可以应付到月球上面严苛的环境。终于日子来到了，嫦娥领导人同其他人都准备好，佢哋准备坐 RX782 上月球啊！倒数嚟啦，5、4、3、2、1，发射！佢哋一路发射，一路唱歌添。阿尼阿那呢？阿尼阿那呢？阿尼干达姆，成功啦！佢哋成功去到月球。而且嫦娥领导人更加是第一个移民月球的第一人。为了纪念这件事，有些人会叫他做嫦娥奔月，有些人会很有诗意地说月球上的嫦娥。但是如果你想又有诗意又简单的话，就可以将月球上的嫦娥简化，那大家都会知道什么事了。这个故事虽然讲不到什么大道理，但是就话俾我哋知，其实高达模型真系好好玩噶。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 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二号参赛者月爱，我真的很喜欢吴若希的。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南越爱。讲回正题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关于月球上的故事，就是玉兔捣药。根据传说，玉皇大帝因为欣赏兔仔的善良和责任感，所以教他炼仙药，还封他为玉兔添。可惜啊，因为两粒长生不老药落了凡间，激嬲咗玉帝啊！玉兔当然好惊啦，佢担心玉帝会惩罚佢，煮咗佢嚟整白兔糖食啊！于是佢就喊住同玉帝讲：兔兔不能吃，兔兔不能吃。玉兔唔系玉帝，见到玉兔喊得咁凄凉，佢都有啲心噏啊，就安慰玉兔咁话： 唔使惊，我又唔会攞咗你嚟食嘅。之但系你做错事，点都要受罚噶啦。 最后玉兔就被惩罚送咗去月球嗰度，陪月球上的嫦娥继续整仙药啦。喺月球上面，玉兔每日嘅生活就系喺屋企附近采集嗰啲野生嘅材料去整药。初期的产量都好多噶，每日都整到一打出嚟。但系随住时间慢慢慢慢咁样过，玉兔屋企附近嗰啲药材都俾佢采走晒啦，所以就要用越嚟越多嘅时间去其他地方嗰度揾啦。当然产量就越嚟越低啦，开始追唔上个生产进度，间唔中都俾玉帝催佢快啲交货啊！搞到玉兔都好苦恼，点算好呢？眨下眼嚟到1969年，事情就出现转机啦。有一个地球人叫做阿姆斯唐，佢同啲朋友上咗嚟月球呢度玩。玩完一轮，阿姆斯唐走嘅时候就留低咗好多唔同嘅器械喺度。于是玉兔就去揾下有啲咩工具可以帮手啦。居然真系俾玉兔揾到样正嘢，呢一样就系太空越野车啦。呢架太空越野车仲行到噶，虽然玉兔冇学过车，亦都冇考车牌，但凭住佢嘅聪明才智，好快就上手啦。自此之后，玉兔每日就揸住呢架太空越野车去月球其他嘅地方嗰度揾药材，所以佢就得到越野兔呢个称号啦。相传啊，夜晚你只要卧高头，见到月亮侧边有好多云，嗰啲就系太空越野车排出嚟嘅气啦，代表越野兔又出发揾药材咯。今日我嘅故仔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会投我一票啦！我系越南越爱嘅越爱啊，我真系好中意吴若希噶，多谢各位。 今次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轮基金建议港铁减票价两成，为期六个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巴士公司早前申请加价，但是因应疫情，当局认为应该暂时放低一阵。巴士公司未能够加价，某程度上已经是减价。至于政府承担港铁减价的一半损失，被市民质疑用公帑补贴。陈凡就认为这样做是代表政府有承担，可以理解为政府将部分股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又向全职和兼职的士司机发放补贴。陈凡表示，交通运输行业受到疫情打击最大，强调今次措施宜松不宜慢，救急如救火，但是仍然有待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有关拨款，当局在收到申请之后最快一至两个月内过数。对于有关措施未有涵盖65岁以上已经没有强积金的绿色小巴司机，陈凡说会和劳工及福利局以及业界商讨怎样提供协助。特区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申请要快捷和简单，目标是五月接受申请，六月发放，难以做到滴水不漏，认为只要不涉及欺骗、无伤大雅的情况可以接受。计划容许雇主用今年一月至到四月的其中一个月薪酬作为申请的计算基础。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表示，雇主预告五月起要减底薪一半。罗志光说，如果企业有绝世好巧，或者是利用漏洞欺诈政府，不排除到申请的时候四月份薪酬可能不包括在选择范围之内，希望大家诚实。罗志光强调，现时公布的只是初步构思，留意到社交网站有教人无本生利的申请方法，当局在设计的时候亦都会考虑，目前仍然有方法应付。警方截至上个月底接获1633宗有关网上买卖口罩的骗案，拘捕39人，涉及4000多万元。金额最高的一宗涉及2000万元，骗徒冒认欧洲的供应商，要求一间诊所汇钱到14个海外户口。警方说，大约80%的口罩骗案涉及社交及网购平台，骗徒要求消费者先给钱，然后拖延出货，最后更加取消社交平台户口。亦都有骗徒冒认著名的口罩供应商，开设虚假公司和网站，要求市民将费用存到海外户口。警方提醒市民要在信誉良好的平台购物，不要随便透露个人资料，给钱的时候可以记低卖方的银行账号，以便追查。政府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惠及多个行业，包括健身中心、桌球室等因应疫情需要暂时关闭的11类处所，包括在体育总会注册的教练和健身中心营运者。但是有业界批评计划遗漏了不少运动教练，资助金额亦都严重不足。业界说，一间普通规模的健身中心每个月开支大约是30万元，质疑餐厅可以获8万至20万元资助，业界资助金额却不成比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间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呢，现时近管道入口一段呢开始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交通亦都系仍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开始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果栏。

哋嘅嘉宾咧系秦兴文 Emily 嘅 ，Hello，Hello。 我見你最近嘅訪問咧，都係同阿陳輝陽老師一齊出，即係去接受訪問啦。但係而家要自己一個訪問，會唔會有啲緊張？仲要俾兩個三識七嘅男人訪問 ？OK 喎，其實我第一呢個係我第一次喺 RTHK 做訪問啦。 係。 咁其實我第一次喺另外一個電台嗰度係超級驚，係我自己一個人做嘅，都係係驚到成日之前係我嘅。 咁譬如你最近自己有一個自己 mini life 咁樣，咁你嗰次有冇又好緊張？ 喂，你哋有冇睇即係 roadshow 入面咧有一個有一個堂嘅，佢係負責鎮靜呢個情緒嘅。 哦，淑梅姐嗰個嘛， 哇！ 每次開麥之前我都會食一粒嗰、那個。 我唔可以賣廣告喺度。喂，嗰、那個堂真係冇得頂。 廣告係唔賣得㗎， 係淑梅姐就賣得， 淑梅姐好賣得啊！ 即係我真係因為淑梅姐個廣告而去買嗰個堂，仲要好貴。咁我嗰陣時佢就話食一粒㗎嘛，我嗰次最尾嗰個 show 之前有少少技術上嘅問題，個琴用唔到，咁就好驚，我食咗三粒。 轉頭我係帶你揾淑梅姐。好啦，嗱，咁嚟到第一個部分啦，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咁啊俾 Emily 估下我同阿一邊個學過呢個古典吉他。系，因为我哋都知道你学过好多唔同嘅、 啊，我觉得系阿一，阿一个感觉系好似麻甩少少啦，但系通常佢问呢个问题咧，都会有少少 contradicting 啊，我觉得系， 你觉得佢冲力感最大， 冲力感非常大，所以应该系同埋一个长发，我会谂到系揈下咁样， 弹嗰啲 flamenco 嗰啲， 系前面有少少风咁样，跟住之后吹气，一半咁，我冇估啱， 真正嘅答案。真正答案是他的，是我學過、 哦、 我那時候彈古典吉他是中一，因為我爸一直很想學吉他，但是他一直這麼大個都沒有學過、嗯、跟著中學你知道有興趣班、嗯、他就說阿仔不如你去彈啦、 哦、很好啊爸爸， 因為我想聽、嗯、他就 很好啊，那他就買了吉他給你， 那時候 問朋友借的、嗯、跟著、借了一支吉他，那就想著報啦、嗯、其實我交完錢去校務、啊、交回條添，交完去校務處之後隔了幾堂小息我就後悔了、嗯，跟住嗰个校务处个姐姐就 点解后悔咧？觉得好大压力啊！ 一嚟啦，同埋其实我未谂清楚，我咪真系好中意嘅。 嗯， 嗰阵时我纯粹贪玩，交咗先啦，冇所谓啦。咁跟住交完之后，嗰个校务处姐姐就话唔得啦，你交咗咯，即系嗰时放温 妻，冇得去踢波啦。咁 就喺我嗰阵时就系又系中意踢波，咁、嗯、于是乎就开始学。咁跟住一学嘅时候就学咗四年，但系而家弹唔到啦已经。你俾支吉他我真系唔识弹啦。 喂，直播室有吉他。 哇！即刻好驚啊！佢跌曬個眼鏡有霧啦。 據說係 Albert， 據說 Albert 留喺度嘅吉他嚟。 係啊，唔好掂啊，唔好掂前輩嗰啲吉他。 神聖嘅一品。 但係我又知道你本身又識得即係啲古典音樂啊，嗯、你又識畫畫嗰啲咁啊。你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啲比較藝術方面嘅嘢㗎。 係啊，我覺得係呢樣嘢先係我嚟嘅。其實可能係唔知係咪因為嗰個唔關背書事咧。總之，總之係創意嘅嘢。我係因為我唔中意死古。就算啲人会话音乐有阵时会好闷啊，譬如古典音乐咁样，其实嗰阵时系自己嘅嘢可以发掘噶嘛，即系你会听嗰阵时你系有想象力，咁我嗰阵时就会觉得屋企画画点点点，因为由细到大有接触啦，咁到最尾中间系冇画画一排嘅，直至到我要上大学嘅时候，我就谂紧我应该要读 music 好定系去画画好。咁我就係、 哦、 啊，其實嗰陣時個 music 仲係講緊話我係唱 classical 個、嗯、女高音，係啊，咁就係喺呢個同埋係畫畫方面喺度揀啦。咁我最尾就係揀咗畫畫，就係、是、因為我覺得畫畫係一件新嘅事咯。 夠鐘翻嚟啦！ 好啦，我哋就揾翻2020年嘅陈兴敏出嚟啦。 你好，大家好。 Hello Emily，Emily 好生我。 系啊，因为通常我都唔系嗌佢 Emily 噶， 你嗌佢 厨娘咯。 系 串啊，每一次睇个电话，佢都串啊。我想问啫， 系啊， 可唔可以咧？跟住好嗲咁样，如果有事拜托我。 系啊，系咩？咁衰啊，佢把声。 因为我话厨娘啦，厨娘啦，又要搵你帮手啊。 咩事？可唔可以帮我买只 CD 啊？ 系 啦，你今次可唔可以帮我哋翻挞做节目啊？唔该你啊！ 哦，佢每次把声都咁衰嘅。 系啊，即每次一定系用波成个电话搵我噶，但系 系啊，佢唔知点解咧，好似佢电话唔可以俾人知咁样样。 系啊，系点啊？你哋两个有冇满到 T 咗线啊？ 咦，我还 我冇喎、啊，我哋都系日日要翻工噶啦，我哋 唔系咁，你平时可能后援会可以约到啲女仔睇下美腿又剩咁，而家冇嘛，得阿一只肥腿。 诶、你唔好讲到我哋咁表面先得 噶，系咯， 我哋唔系净系睇美腿噶， 我哋追求心灵上嘅交流啊， 女噶啦。 好耐冇去你屋企食饭啦。 系咯，上次嚟几开心啊！跟住整嗰啲水饺，几多几好味啊！ 我都唔记得咗，已经好耐之前。你哋上次嚟食辣嘢噶嘛？系嘛？有冇咯？ 好似冇噶，好多嘢食啦。 好似冇辣嘢噶，因为阿一话唔食得辣啊嘛。 系啊。 唔系你哋而家上嚟都得嘅，三个人唔好多四个就得噶啦。 仲帮我笨边，我记得嗰次。 系啊， 同埋帮我针灸咯。 post 翻张相喺你哋个 Facebook page。 我搵翻嗰条片啦，喺我度啊，因为 系啊，毛毛咁咯。 你用 Melissa 帮阿一鬓边嗰阵时仲好长头发啊嘛。 好啊，好啊，好啊。 同埋帮我针灸咯，我记得嗰次我鬼剃头咧，唔知攞佢阿爸嗰啲针出嚟，无端端话我帮你针下咁样，我心谂你识唔识针啊？ 唔系我针，我爸针噶嘛。 唔系你阿妈。 太耐以前，我妈 OK 嘅，我妈系识嘅。 但系阿一叫你做厨娘，基于呢个你都有开咗一个料理。老妹嘅一个 channel 系咪好得啊？呢、這个名 得， 我觉得好出色啊！ 得啊，三个都得啊，啲嘢食都得啊！ 啱啱一年到咯，而家 一周年啦，已经咁快 系啊，系啊，好似冇乜片咁啊 ，sorry 啊，系大家都有正职啊嘛。 但系嗰阵时点解会开波拍呢片啊？ 唔系因为我哋三个识咗超级耐，讲紧系一年班开始识啦，跟住但系我哋而家已经步向呢、這个。 中女啊， 系啦，步向中女，跟住之后就叫我哋自己做老妹啦，当然 系 咁样就其实咁三个咧，得我一个识煮嘢食嘅啫，佢哋两个系有唔同嘅 role 嘅。 吓系咩？睇落佢两个都识， 系咯，好似有贡献咁。 可能都算识噶，俾我操完之后、OK 嘅。而家我都好 proud of 佢哋，而家可以识揸刀，系唔系似到自己？平时 Angel 啊会自己画下嘢啊，跟住 Lydia 又中意自己喺嗰啲 iPad 嗰度画下嘢嗰啲咧，其实都可以睇得出嚟佢哋好有心思啦。跟住佢哋对整嘢食又即系好想更上一层咁样啦。跟住就谂住可以 part 我一起做一个咁样嘅搞笑 channel。 呢排咧系咁留喺屋企咧。有冇令到你嘅厨艺又再一次提升啊？ 我反而少咗，即系多咗时间剪片，因为我就系剪片实在太渣咧。跟住之后咧，做一条片出嚟，可能就系拍几分钟，跟住就剪成一个礼拜咁样，即系所以剪嘅时间会仲多过煮咯。 得闲教佢煮嘢食啦，我哋想学煮嘢食，唔系得闲煮嘢俾我哋食 啦， 我食嘢叻啲。 自细困在纳米角落，寻觅快乐。不配快乐，仍活着，仍旧磊落，亦从未怀疑过世界越暗，我越要安守高高的寂寞，无人来与我狂欢，谁嫌我人生是我有病，还是有用？不信恶梦，而现实惩罚美梦。是谁定谁成功？我信任我，为何还要信靠人恩宠？无缘无故要狂欢，无疑怕人生。 芳华，磨成襟花，多光彩的进化。已失去一切吗？至少已不会比这差。谁会有时间怕？香风起过我的吻别吧。 你会不会有一个你自己的秘密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可以是你生活上的习惯、啊、你的一些嗜好、啊、癖好等等都可以的。 真的在想会不会会太变态、 哎、最对啊，我们最啱。 咪你咪前你两个有一个一样的变态癖好的嘛。 是啊， 就是会咬脚指甲的嘛。 哎 呀，你爆了出来吗？他说不爆啊。 咬脚指甲，我现在怎样出来，等阵出到去怎样有 面见人。没的，没事，没的。虽然 现在未有人认得我而已。 没的，没事， 没事，失性 我们会留底的，快乐。可以表演瑜伽嘛。 因为咬指甲有阵时是因为都是、哎、人性是都是这样，都辛苦嘛，找不到指甲钳嘛。 是啊，我都很 明白。用手搣咯。 指甲搣到隻手都烂晒。 指甲硬的嘛，你明白啊。 哎呀好臭。 好啦，你原本准备的癖好呢？ 原本准备的癖好就是很变态的，我的鼻咧，我个嗅觉咧系认人啊，或者点样都系用个嗅觉先。即系譬如有阵时，你会唔会喺出街嗰度闻到一啲乜嘢人好香，你会跟住佢个味噶？ 通常闻到啲独男嘅有阵味咯， 即系 我今日咁样搬完木之后，我都自己都觉得自己臭啊，系啦。 唔系呢啲啊，嗰啲香味啊，即系你会唔会有啲见到街道，喂呢个系我个女神啊，一眼。 有一种味。中咗嘅， 系啦，跟住 嗰种咪冇咩点唔会跟住，即系 你唔 会 跟住， 我唔会见到靓女就跟住人哋。 但我会跟住人咯。 哦，你会噶？ 我会就系闻到有啲人，譬如我唔理佢系阿婶定系乜嘢，我见听闻到佢哋个身有阵除咧，我会行埋佢。 系狗仔嚟嘅，一个狗仔嘅嗅觉。但系即系你如果中意嗰阵味，你真系会一路跟住佢。 我会跟一阵咯，我会跟到即系我唔会跟出咗个地铁站嘅。如果喺地铁站嗰度入边跟住佢，咁我就譬如有阵时喺地铁车厢入边，我会特登行埋过去咯，即系咁样咯。 嗱，我估要形容嗰阵味系难嘅，但系通常呢阵味系你会发现系咩人身上会出现多啲咧？ 我一定唔会系阿叔咯，一定 唔会系阿叔， 唔会系阿叔。我好憎嗰啲好男人嗰种味，即系我唔识点讲。总之中年男人系会有一阵味， 有阵味道啦， 系男人味咯， 我哋沤紧出嚟噶啦，过咗廿年之后我哋就有 啦。唔系你而家啱啱搬完嗰个味嚟嘅 ，appreciate 。咁我觉得。即係有啲好乾淨嘅味道啊，可能係啲洗衣粉，有啲女仔嗰啲頭髮，哇好香， 洗頭水味啦。 係有陣時，有個好變態嘅就係、是、我有個即係28女星入面有一個好 friend 嘅女仔，咁我以前其實唔係好唔同佢唔係好熟，佢係我以前德望校嘅師妹嚟噶嘛，咁佢就有陣時喺錄音室嗰度喺度撥下啲頭髮點點，跟住我就會。行埋过去，佢就问你做乜嘢啊？喺度好变态啊你！但系嗰个就会令到我醒神，你明唔明？同埋我记得有一次咧，辉阳兄咧就买咗粒糖，咁佢就系一个紫、日本紫苏，唔知你哋中唔中意个味？有啲人好憎个味嘅。咁、那个紫苏叶嗰个糖咧，其实我哋嗰阵时已经录到两三点凌晨，我好眼瞓，我就拎起我啱啱食完嗰个糖纸啊。 糖纸 咁啊，好似白花油咁样 ，Oh my god！ 好彩系白花油啫，你谂下糖纸，我谂到其他嘢啊嘛，闻嗰啲， 嗰个就系好似哇女神嘅味道，紫苏味咁。 但系灵敏嘅个鼻， 非常灵敏系。 咁对于嗱、对于嗱呢啲就系香嘅嘢啦。咁对于啲臭嘅嘢咧，应该同样都灵敏噶嘛。 唔系，即系其实我譬如我男朋友嘅。有一件衫喺我屋企咁样，我而家系习惯咗笠佢喺我头度。 有冇闻？ 我直情笠住 咗喺个头嗰度瞓噶。 你有冇谂过买内地嗰啲大妈嗰啲咩面巾嚟？ 我知系啊，我见过， 即系佢哋游水咪笠住，好似反恐部队嗰啲， 要晒太阳嘅时候惊晒到。 我谂紧嗰啲其实会唔会出到嚟，真系好似熊猫咁样，跟住个嘴变咗孖样肠，但系黑色。 系啊，会两字色咯。 系啊，就系嗰啲，我就系谂住咁样嘅，但系唔可以嗰啲太走，瞓唔到觉，啲毛都 fit 唔到。 你拣另一半会唔会需要佢阵味？你中意你先拣。 啊，当然啦。有朋友问我，因为佢知道我好注重呢个 味道， 呢个味道。佢会话，如果有一个人即系吴彦祖咁靓仔，但系佢有臭，我谂都谂，梗系唔得咯，谂起就想呕。Oh my god！ 啱啱讲好真挚。 唔得啊！ 真唔得 ，my god！ 唔得，真系觉得你一个人，其实你呢个系反映到生活习惯。 嗯， 其实你够唔够注重？你就算系有臭味咧，你可以喷 deodorant 啊嘛。 嗯，系。 你唔喷嘅话，其实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你唔够注重咯。觉得我有少少遗传我妈嘅臭觉呢方面，同埋少少呢个肠胃敏感。我闻到白兰花，我有阵时候有一同佢搭。咗一架的士咧，上面啲白蘭花唔係得一塊喎，佢直情嗰個通風口擺咗一辣咧，跟住之後插住你咁樣啦，跟住之後嗰度我同我媽咁樣咯，咁樣跟住啊點算啊，走唔走啊？最尾係提前走咗，因為我媽真係喺個車廂出面 嘔出車， 嗰啲有一啲 specific 嘅味道真係頂唔順，呢、這個唔係都係怪癖啊，係。夠鐘翻嚟啦！ 听过你嗰啲秘密啦、啊，咬下脚趾甲啊，跟住啲人啲味喺条街度跟住人哋行啊，嗰啲咁样咧， 系，我都觉得好正常噶，真系， 好正常、啊。 跟住人哋啲味嚟行 ，OK， 但系而家戴咗口罩会冇咁咩咯，同埋少咗搭公共交通工具咯，冇得周围问人哋。 好唔开心啊！突然之间， 但系，我想知阿 Sanders 系咪都系嗰只味噶？ Sanders 唔边只味啊？即系 系咪你中意嗰只味定系？ 佢系另外一只味嚟，喂，好似好变态咁。 唔会，讲嚟听下， 我想知道。 唔系，即系每人个身个体味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去到佢屋企系咪？咁譬如同佢妈妈讲嘢，咁坐喺隔篱都会闻到阵味。但系虽然佢哋成家人都系去同一间洗衣铺或者系同一个洗衣液。但是他们的身上的味道是不同的嘛，你同不同意先？你不会在你的未来外母的身上找到你女朋友浸味的嘛， 是合理的，这个合理的。但是你怎样形容？你找个形容词去形容 Sanders 那浸味，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形容他。 是一个不是臭男人的味道。你就知道这个是老公 material 了。 但佢 首先要唔好厌恶佢嗰阵男人味。 但佢唔系加工出嚟嘅，即系有啲系喷好劲古龙水或者。 唔系噶，唔系噶。 嗯，即系佢亦都唔系洗衣粉嗰啲味嚟嘅。 有少少洗衣粉加自己嘅味咯，喂，好核突啊！ 唔系喎， 我好有兴趣知道，我想知道你点样判断一个人啱唔啱你阵味啊嘛？ 我唔知啊，我觉得我而家咁样讲就好似嗰个电影咧香水咁啊。 我知边套咧？ 我知你讲 嘅。系刮佢身上面嘅嗰啲皮脂，我好核突啊！好嘛 ，next question。 问多 个仲一样，我啲人一样。你有冇偷偷地换佢啲即沐浴露，然后令到佢阵味唔同？ 喂，唔系啊，我上次有冇讲过？佢有一个背心咧。在我家裡是長年我不會用也不會洗，但是撇了在我的床上面。 哦，就是這一件啊。 不是，有時候呢，譬如我家裡的采光非常好，我的窗簾又很渣，有時候就會拿起那件背心呢，就這樣撇在眼睛那裡，就是長年不洗，但我覺得它不臭這樣，但有它陣味，我覺得很有安全感這樣。喂，屈特啊。 不是喔，很 sweet 喔、啊、這件事。 對啊。 唔变态啊！呢个系佢已经解答咗我想问嗰个问题，我就系问有冇将 Sanders 嘅一件衣物放喺自己张床度长期闻住咁样。 我相信阿一都应该有嘅。 我冇啊，冇啊，冇。 肯定你日日见就唔使咯，系咪 啊？定系你唔中意嗰阵味啊？ 唔系，我少啲咯，好少拎。 唔系，我发现咧，我成日都问阿一嗰啲感情嘢咧，但系我完全即系，譬如讲问呢啲女朋友会点啊嗰啲咧，我完全冇提过波成呢个名 字。你问下佢咯。 成日都系问阿一咯，波成啲女女太多啦。 冇啊，而家完全冇方法识女女啊！你谂下。 It's okay， 明噶啦，明噶啦。 由医院的深切治疗部转回普通病房之后持续好转。首相府形容约翰逊处于早期康复阶段，说他能够短暂落床散步，并且和医生交谈，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天气方面，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间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封路安排啦，咁就係为咗配合德辅道中嘅重铺电车路轨工程，所有车辆呢都係禁止由德辅道中右转入去雪厂街。咁另外呢，直到今晚嘅凌晨12点，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都係禁止由雪厂街转入去德辅道中去湾仔。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直到下昼嘅四点啦，因为青朗公路有工程，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介乎大榄隧道至到丁九桥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Music makes my day。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歌性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下午的3:07啊，你听紧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咁我哋今日咧揾翻出嚟嘅女嘉宾咧就系有陈兴敏嘅。咁啊，头先听咗啲佢嘅秘密啦，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咧，除咗会听翻当年2017年嘅佢系点之外咧，亦都 update 下佢近况，讲下佢同埋佢未婚夫啊 Sanders 嘅一啲日事嘅。 呢、这、一个情景题系一个假设性嘅题目嚟嘅。如果你嘅前度有一日你发现佢喺一啲社交媒体嗰度 post 翻一张相，讲翻你同佢嘅一件往事，但佢表示好怀念同埋觉得好 sweet 嘅呢单嘢。 总之唔系系友善嘅， 系啦，友善嘅， 冇问题啊，完全。其实如果咁样得嚟，都唔会系即系好嬲咁分手噶啦。咁我之后觉得可以系即系好平平无奇 hi bye friend 或者有阵时 how are you friend 咁样咯。 你会不会真的去主动找回对方、嗯、即是 as 一个朋友这样 倾 翻 偈， 因为你知道对方原来想起自己嘛。 我会的，我会问下他呢排点啊，你遇到我这个这么好的女仔之后之后 是不是很难再找女朋友、啊、我 echo 这一句、啊、echo 这一句 他来到吹啦添啊， 知衰啦，现在知衰未啊， 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很难再找女仔做女朋友、啊、 没错，就是这样咯，会踩多几脚。唔系，我冇阴毒啊！ 啦。头先又喺度闻，喺度要咬脚趾咁样，跟住而家又喺度讲埋啲咁阴毒嘅嘢。 喂，嗱，咬脚趾、咬脚甲都话我哋装你啊！呢个你自己冲出嚟嘅， 冲出嚟。 唔系，其实系有一个，即系譬如我初恋咁样，系会系做到呢个朋友嘅。即系有阵时我会会都系讲下 Happy Birthday 嘅话，佢、哦、我哋翻咗嚟香港啊，点啊你咁样。 但我好奇啊，即系同 Emily 拍拖嘅男仔系需乜嘢令到你哋会 劈腿咯？睇下分个手，请举手，唔该。 我见 垃圾，睇下啦，唔该。系啊，叫你啊。 我知啊，另外一个访问佢爆咗出嚟啦。我知佢讲边个啊？ 系啊， 劈腿系最不能原谅。 劈腿唔可以原谅啊，系啊，冇错。同埋，我觉得系唔尊重我屋企人咯、即系你有乜理由？譬如闹我，你会闹埋我屋企人，但系我屋企人大家都曾经咁以礼相待先。有阵时觉得咧，因为琴日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咧，佢话：哎，我同一个人，譬如好耐啦，八九年啦，咁我会想同佢结婚咯，但系其实我唔知道之后会唔会幸福。但系其实嗰下结婚咧，你系一定要 100% sure 咯。你唔系，因为呢个九年对比系你之后嗰几廿年嚟讲，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少嘅一个呢、這个时间。 喂，咁我又觉得未去嗰个位嘅、即系佢 100% sure 嗰个唔代表佢冇嗰个恐惧嘅。我觉得即系如果攞你个 friend 个 case，即系 which is 可能系 100% sure 系呢个人噶啦。咁佢都有權係恐懼嘅，即係所我哋所謂可能而家好多咩婚前恐懼啊，又婚後恐懼啊， 好多呢啲 係訪問前又恐懼又肚屙啊，你知㗎啦，有啲人 又 會屙啦。夠鐘翻嚟啦！而家同佢而家去到咩地步啊？而家同 Sanders？ 我哋上年定咗婚。跟住就今年嘅八月就会签字咁样咯，都唔知道会唔会摆到走啊！其实而家，希望冇事啦个疫情。 但订婚嗰一次，佢嗰个点样安排啊？嗰次系 你哋有冇睇到个 video 啊？之前摆喺 story 嗰度，我哋好似摆咗。 我就睇到相咋， 系我睇到相咋。 哦，佢就系叫咗我啲朋友去一个餐厅嘅 rooftop。跟住之後我唱女聲合唱，跟住之後就有嗰啲女聲合唱嘅好朋友啦，同埋我之前喺中學嗰啲做啲老死啦，成班女仔咁樣。跟住之後就排咗兩行，咁我個 friend 就即係連你老妹其中一個就話我哋今日去試菜，有餐廳邀請我哋試菜咁樣，跟住就話要穿靚啲嘅喎，咁但係。佢話著白色啦，咁啊著靚啲，你知道我平時都勁即係男仔碌咁樣嘅。跟住之後，我嗰日係著咗一件白色嘅 T 恤，跟住之後著住一件藍色嘅格仔褲，有少少似睡褲咁樣，我以為自己好型啊。跟住之後就佢哋就話即係 double confirm 我啦，個朝早啊，你出咗門口未啊？你著緊啲乜嘢啊？咁我想襯翻嚟，跟住我就影咗我個身，即係我個新裝束俾佢睇。咁啊，老妹就。即系好紧张，佢话但系佢好似话要着裙噶咁样，跟住之后佢哋言下之意觉得我着得好样衰，不如你而家去乜乜度买啦咁样，跟住我就觉得佢好烦，我仲打咗俾 Sanders 我话喂。佢哋好煩，點解會咁咧？你唔講清楚話要著裙咪得咯。跟住之後我嗰日又好忙，又覺得唉好煩啊咁樣。跟住之後到咗， 即係爭啲嗌交嘅， 冇爭啲嗌交。我個心裏面有啲火咁樣啫。跟住之後就去咗 rooftop， 就見到佢哋一路唱歌，我就入去咁樣。我嗰陣時仲話嚇做緊啲乜嘢？我而家要做啲咩？真係好尷尬成件事。跟住 Sanders 就喺台上面喊啊！跟住我仲係嗰種咦，而家做緊啲乜嘢咁樣？ 未知啊，嗰時都。 未啊！但系佢哋即系编咗首歌俾我，即系 Sanders 编咗首歌俾我，跟住啲女仔就喺度唱《好时辰》俾我 ，which is 呢首歌系我劲中意，咁就好开心啦。 我想问咧， 我 say no 咯，我识 你啱啱最新嘅 Instagram post 最尾有一张相咧，即系因为头两张系好 sweet 嘅嗰啲 wedding 相嚟噶嘛， 系 喺丹麦嗰边影系嘛？ 哦，系。 咁最尾嗰张你个样崩坏样系 好似呕紧定喊紧定咩？嗰张咩事啊？ 嗰张系。我好唔飲得嘅，跟住之後就，喂好核突真係，因為平時都冇乜形象可言，所以唔係好怕擺嗰個相出嚟，真係好樣衰。嗰日係飲咗好似大排檔玻璃樽嘅一半到嘅啤酒，跟住加上幾啖紅酒嘅啫，跟住之後咧就去咗 个 studio 上面，跟住之后大家一齐玩 board game 咁，跟住之后但系咧我就醉咗啦，即系饮咁少啦就醉咗，跟住之后我啲 friend 就俾咗我试一个唔知系边度带翻嚟好矜贵嘅榴莲味嘅朱古力，跟住之后我就食咗个朱古力，跟住觉得好难食，跟住我喊咯。 哦，我以为呢个喊咧，我以为呢个喊系嗰日求婚开心得滞喊添。 唔系，我嗰日冇乜点样喊啊，我因为我真系吓亲啊嗰日。 但系上次你上嚟嘅时候咧，你讲一个你朋友嘅故仔啊，即系类似一啲叫做婚前恐惧啦。 系、 嗯。系啦，咁啊， 你而家有冇啊？ 而家到你自己啦，你点咧？ 有啊，恐惧到乜都未搞。我系对，即系跟啲朋友 warn 我结婚。搞即系筹备婚礼好烦， 嗯， 跟住就吓我话，即系你搞嗰阵时咧会劲闹交啊！ 哦，而家 好惊佢搞。 而家有冇真系嗌过一次交？ 我同佢一齐四年啦，就嚟咧冇嗌过一次交，我一次都。 哦， 唔系，可能你问翻佢，佢就唔系咁样，佢话可能系话。Emily 会闹我咯，咁 样。哦，都似嘅，似嘅，似嘅。 系咪啊？ 咁有冇谂过生仔啊？ 生 BB 想的，但是我想这个金钱上不是很 ready 咯。 有没有 plan 是几多岁之前或者几多个？ 我想是三十岁之前，但是就来了，聊你老妹都。 几多啊你？几多岁啊你？ 我九一的二十八咯，而家。 哦， 下年 咯，两年咯， 九一咪下年啦，系 算啦，迟啲先啦。 Sanders 咧，有冇话谂住几多个？ 啊，佢冇讲过，但系我 pretty sure 我想要一只狗一只猫咁样。 乜嘢啊？乜嘢？我哋生几个？ 有谂呢啲好嘢，呢啲实际少少。 我都想要部 PS4 同一部 Switch 咯。 喂 ，OK 啊。 我都想一架跑车，一架电单车咁。 OK 啊，你个。我默默拒绝退给失恋煽动，亦然嚟禁发恶梦。我没法证实我心不痛。却见到亲戚朋友满受用，网络算快乐靠安多芬发动，情人没有作用。不是说爱是脑分泌，我借副躯体。 出咗个主题俾我哋两个去准备嘅、嗯，要自己去亲自去画啊、嗯，或者自己写啊。 系呢个好有意义，系会 keep 一世嘅。 系啦，即系你中意男朋友都系送呢一类型自己手作，甚至乎亲自画、亲自写嘅嘢俾你嘅。 其实送乜嘢我都会中意嘅，讲真的、啊。但系譬如话一啲 送嗰啲白兰花味嗰啲， 识打你几巴，你想我呕喺你面前咁啊？ 白兰花味香水， 哇，嗰啲真系好憎我。 白兰花系重点嚟嘅， 喷落啲纸度嗰啲， 我唔得啊咁样。唔系，即系譬如话，譬如我哋系啱啱初识嘅朋友，咁有阵时会可能你，譬如你过一个礼拜，你都可能唔记得我点点点。但系如果有呢样嘢好。即是你真的用心去做的一样，即是譬如卡这样。那我是会一直 keep 住，我第时会见到他会想起我现在访问是这两个人在我面前那里，即是大家会有这个 interaction 会很幸福咯。 在这个访问里面互相读出来、啊、互相邀引啊。 不是真的很难得的。 有督他咬脚甲啊有声啊有提多次。 是啊，第时我会在街上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说、哎、你 今天咬了脚甲没啊、 哎、你今天咬了脚甲没错。就系、是、咁。 唉，我先啦，唉。 我等阵要喺你嗰个卡上面加多个脚甲甩咗出嚟。 唉，我先啦，好啦，我认嘅，即系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系担心嘅。我系零艺术细胞嘅人嚟嘅，冇音乐感。 咁先得意咯。 冇咩嘅， 我包呢个咁嘅头盔咧。 喂，呢个唔系头盔，你识咗我咁耐，你要知道我系零艺术，咁我整出嚟啲嘢都系出事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几样嘢捞埋一齐咧，就加重咗嗰个礼物嘅意思。我就买咗本笑话书嘅。 然后咧？ 然后就喺入面嘅内页就画咗啲公仔嘅， 好啊！ 因为嗱，当然因为 呢个将会喺我嘅厕所上面。 我要，哎，冇错啦，我就系预呢啲位用。 我想讲呢个就系最大嘅笑话啦，你喺嗰度画你自己嘅画。 系啦，喂，同埋我系，同埋我系画咗最拿手嘅几样嘢嘅。 火柴人， 首先火柴人啦、 啊。做乜 有？我雪糕我画咗好多年噶。 我想讲呢个 雪糕 呢个摆上网 可以啊。跟住之后咧，呢个 Kulumi 系我氹我初恋嘅时候画嘅，所以我系最叻。即系有只公仔咧，黑色嘅，系啦，我就画呢三只就我画过最多嘅。 系咪黑色粉红色嗰只？ 系啊， 你唔油颜色鬼知系咩嚟？入边嗰个手脚仲要系火柴咁。 写乜个名都好，冇啊！但唔知点解每个女仔见到画呢只 Kumi 都觉得好笑。 但系我想问喎， 呢个佢，你听我讲埋先。咁跟住之后， 唔俾你。 唔系咁，跟住之后咧。我特登买金色笔嘅， 系 点解啊？ 因为咧佢上一首歌《我的灿烂》咯，咁啊有啲烟花喺后边。 哎，我以为系 palm tree 嚟嘅， 我都以为个雪糕系嚿屎啦。 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嘅艺术细胞嚟， 唔系屎嚟噶， 雪糕嚟噶。 错晒， 系啦。咁但系咧，嗱，最紧有本书嘅，因为咧， 救命！ 因为嗱，你知噶啦，佢又话自己又易紧张啊，又成啊，咁啊有本笑话书就系即系得闲嘅时候喺个 relax 嘅时候， 好唔好笑噶啲笑话？ 好唔好笑？其实我睇咗几个，我自己都想买翻本嚟睇。 但我想问一样嘢 ，Emily， 佢话嗰个 Kulumi 咧系佢以前。第一即初戀女朋友鍾意㗎嘛。佢、用一個曾經自己女朋友鍾意嘅嚟氹返你㗎。 冇、啊呢、這個亦只係可以解釋一個事實，就係佢嘅手藝冇進步過。冇第二個意思啦。 係啦。唔係呀，我題外話，即係我試過嗰時氹瑜伽嗰個呢就畫啲心心嘅。咁唔知喺網絡上面教咗話唔知點樣用啲線呢，然後直線曲線直線曲線整到個 3D 效果出嚟㗎嘛。咁、我畫咗個心心啦。佢话你做咩画个 pat pat 出嚟俾佢？ 跟住你从此就唔 系，我从此就冇再画过。 冇错，就唔进步啦。 你啲手艺真系一个笑话嚟嘅。 你嗰个系咩咧？ 嗱，我呢个咧都系因为基于我画画本身真系唔叻啦，我又费事好似你咁画火柴画到嚿屎咁 样。真系好搞笑，咁我真系以为雪系咪结屎嚟嘅？ 雪糕嚟嘅， 屎味雪糕。 你讲 我呢个咧，我决定就写字俾你。咁咧我买咗本咧系红色嘅笔记簿， 哇！我想要 嗱呢、這个走开啦，你有出粮嘅自己买啦，系啦，呢红色嘅笔记簿本身、即系佢有功能性，你可以自己喺上面做你嘅创作啦。咁、但系里边咧，点样成为一个独一无二嘅笔记簿咧？ 喂，唔好抢啊，唔俾啊！ 喂啊，我嚟紧读书想买本 notebook， 你可唔可以俾我？ 你自己储钱买啊！你 用你个爆笑校园啦、 啊，咪咯，你画画咁叻去卖艺去旺角，你都可以 帮人画嗰啲喺西洋菜街帮人画。 你谂下嗰阵时会画咗人哋系个火柴。 系啦，咁我喺里边咧写咗一段字啦，我唔知系，我唔识点样形容啊，但系 会唔会喊噶？ 咁又唔会嘅，一啲 哇，好似好靓咁，我哋啲字。 之前仲有听 你自己作噶啲字， 自己作噶咋？ 哇！ 咁跟住之后听完你， 喂，氹死你啦！呢、這个人 赢晒啦， 不过都系佢赢咗。 同埋咧，通常个人喺比较。 心情低落嘅时候咧，就容易抒发啲，写多啲。 我知道，我写歌都系系。 咪少少啦，都唔开心又同你讲咩？ 多谢。 咁咪两份礼物俾你拣，礼物送俾你。 哇，呢个 唔拣，我两个都要。 唔系两个都俾你噶啦， 两个都俾你嘅，你要拣边个赢啫？ 边个赢啫？ 我姓赢。 我哋当年送咗俾你嘅礼物，你就话咧，即系嗰啲轻啲嘢咧，会珍贵，总之好好贴 住。 你记唔记得系啲咩先？首先， 好啊，多谢你啊。 啊，一嗰个咧，我从来冇离开过一个好宝贵嘅地方。 厕所嘛，系嘛？ 系啊， 因为我嗰次去你屋企食饭，我即食到一半肚痛咧，我又去见翻本书， 爆笑校园仲喺个厕所度。 系啊， 而家仲喺嗰度啊。 有冇人？有冇人问过点解你本屋企有本旧嘅？因为同佢屋企好唔衬嘅，佢屋企系嗰啲好古色古香嗰啲，坐木梳化啊，然后个大厅系好靓，然后后边有一堆书，即嗰啲书。 我间房唔系嘅，我间房都 OK 嘅，衬翻嘅，因为阿爆笑校园咧嘅上面就系一个 Spider 唔系 Batman 嘅一个墙砖嚟嘅，所以系都卡通嘅，我 知道。好好啊， 增添不少嘅。 喂，佢揾到个容身之所，住咗咁多年。喺嗰度， 好好噶， 未睇过咩？ 梗系睇过啦。 唔系啊，即系睇闷，睇闷未啊？ 系识闷未啊？ 睇闷啦，但系和你啲嘉宾啊嘛，已经睇咗好多次啊。唔系，但系阿波醒嗰个簿咧，我都未舍得用嘅，讲真。 嗰时咧喺访问里边讲话，里边写咗啲字，其实我唔系好记得自己写咗啲咩字喺里边。 可唔可以读翻出嚟啊？ 搵翻 波醒，好成件事好咩嘅喎，好暖嘅喎。嗱，站在十字路口，无边界的前后左右，唔知讲乜。 系，我唔知自己讲咩。 看似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信心要怎么走。救命！ 我发现我喺矫情方面都几高手。 系啊，但系其实你啲字系好靓噶。 哦，系佢写啲字，唔系即系佢写嘅字靓，唔系佢啲字靓咯。 講笑啫，我啱啱話咁樣，其實佢係非常之有文采嘅。 但我都覺得有啲矛盾， 我覺得好核突， 有啲核突啊， 好核突啊。 可能 Sanders 有冇 Sanders 有冇寫過呢啲俾你啊？ 冇。 情信咧， 係咯，佢有冇寫過？ 冇啊。 咁佢點表達愛意咧、 ？WhatsApp 講話。 唔係啊，我嗰次我就話我今年可唔可以唔好要生日禮物，我想要一個手作嘅卡。 係。 跟住之後好核突咯。 佢做咗啲咩佢？ 我想 send 俾你睇，佢整咗个，即系我嘅想象咧，就系好似譬如可能波成咁样写篇嘢咁样表达爱意，系咪？ 系系。 跟住点知佢就喺嗰啲咩 One Minute Craft 啊 ，Three Minutes 嗰啲 YouTube 嗰啲 channel 嗰度咧，揾咗一个有张纸点样剪一个可以突出嚟嘅心出嚟。 哦，知边啲啦。 但系失败咗咯，跟住上面就系写。Dear Emily, Happy Birthday！ 喂，但唔係喎，但係人哋起碼識編曲啊，喺求婚嘅時候， 係咯，啱啊，所以我冇怨言噶，我話唔緊要啦，都有一張卡啊， 型好多啊，識編曲， 係咯， 我唔會同佢講呢個節目幾時播， 好想睇啊，好想睇嗰張卡，但係自此之後佢就冇再整卡啦，嗰次之後， 我呢個都係一齊咗四年，咁呢個係第一張卡咯。 哦，有心思啦、 啊。我接受嘅，我接受嘅。 你有冇发现你喺即系唔同方面都会有时会发佢脾气啊，会秒佢啊嗰啲情况出现？因为喺我哋眼中 ，Sanders 系一个好有才华嘅人啦、啊，系咪先？ 系好温 系啦，但系喺你面前唔知点解咧，佢好似成日都俾你闹啊，成日俾你结吉啊。 边度喂啊？唔系噶，我唔系噶，我通常都系。即系打即系爱也啊嘛，系咪先？我啲表妹都有，如果系都有闹 Angel 噶，但系唔系噶，我好爱佢哋嘅。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 Sanders 平时就算你点样讲，佢都系笑啊， 系啊系啊， 好斯文啊， 系啊，冇咩脾气噶嘛佢。 唔系，其实我喺佢面前会冇咁巴渣嘅。 嗯。 好似我喺你哋嘅面前應該係好巴渣啦， 唔係你應該話你喺我哋面前係男仔頭咯，但喺佢面前係啦，但喺佢面前你會好容易發一啲好細嘅脾氣咯。 唔會啊！你不如問佢啊！我想咁樣講，因為係咪㗎？自己梗係話自己冇啦。我覺得我冇乜咯，我冇乜呢啲大脾氣嘅，但係我係承認我平時唔係好講嘢嘅。其 实 私底下，喂， 你 唔好笑。 唔系佢 OK 咪得咯， 佢 OK 系佢 OK 冇错。系咯，唔系好。 佢咩隔 篱 啊？佢 然后跟住唔系， 惊啊！ 我穿件衫喺我隔篱啫，同埋点会话佢嗰个卡有少少核突啫？唔系，系咯，佢有阵时会话我唔系好俾反应咯，因为我唔系好讲嘢。 谂嘢咯，成日都咁呢啲时候可能会喂你可唔可以理下我啊咁样，即系通常都系呢啲少少少嘅诶埋怨啫。 OK 咯 ，OK 嘅， 都系嗰句啦，你 OK 咪得咯。 你哋 OK 咪得，辛苦晒你哋做我朋友。 好啦，喂，咁啊，希望你之后即系今年即系签字啊、婚礼嗰啲一切顺利。 系，唔好就签字。是签字顺利是不是？不是签字啊。 哦，是是是签字啊，不是签字啊。 吓死我。 签字签字同 佢为你话签字顺利啊。 哦。 啱啱咪讲咗话唔好。 都好嘅，都系喜事嚟嘅。 你自己投射到諗住囉可能因为。 是啊。 是啊，一切顺利。 喂，有啲咩帮手叫我哋喎。 是啊。 好啊，多谢你。 我哋可以帮手顶走嘅喎。 喂，好啊，好啊， 其他唔得啊，其他唔得， 帮我顶就，我啲姊妹都麻麻地，我有啲姊妹都系 有冇姊妹未拍拖啊？ 俾阿波成啊，我已经讲咗， 俾我都得嘅， 唔系啊，之前谂住介绍 Angel 俾波成识， 系啊，佢又好热烈咁样推荐我俾我， 系啊， 一路都未见面， 系啊， 疫情过咗之后去到屋企食饭咯， 系咯，再去食， 我六个人咯 ，table for six 咁样 咯， 好啊，好啊，好啊，整嘢俾你食，唔系啊，好想邀请你哋嚟我哋嘅节目噶，再 plan 下，不如， 好啊，好啊， 好啊， 嗯。好啊， 好啦，再讲啦，拜拜啦，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复活节长假期有市民外出活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表示，留意到市民趁假期外出活动大增，会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强烈呼吁市民继续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近日确诊数字下跌而放松。医专说，市民应该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家，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同其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避免社交聚会。医专感谢医护人员为抗疫所作出的贡献，希望市民继续同医护同行，顾己及人，避免出现社区群组感染的风险。港大微生物及外科学系的合作研究发现，透过人体外肺组织实验模型，新型冠状病毒比沙士病毒的传染性高，制造病毒量亦都高出大约三倍，同时有如忍者，即使病毒存量高，身体免疫系统未必有好大反应，亦都未至于发炎，令到身体未能够产生足够的干扰素，阻止病毒繁殖，形容这个是很犀利的手段。研究认为发现可以解释到为什么病人的病毒数量很高，但可以没有症状。研究结果有助研究用药等，已经在国际科学期刊发表。特区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申请要快捷和简单，目标是五月接受申请，六月发放，难以做到滴水不漏，认为只要不涉及欺骗、无伤大雅的情况可以接受。计划容许雇主用今年一月至四月的其中一个月薪酬作为申请的计算基础。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说，雇主预告五月起要减底薪一半。罗志光说，如果企业有绝世好巧或者利用漏洞欺诈政府，不排除到申请的时候四月份薪酬可能不包括在选择范围之内，希望大家诚实。日本爆发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政府举行会议，预料会呼吁全国民众避免前往人多的闹市。另外，一项由北海道大学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儿童在停课期间，八成受访家长认为儿童收看电视和视频的时间增加，超过六成说收看网络视频的时间增加，过半数指出玩游戏机的时间增加。另外，八成以上家长认为小朋友需要外出玩。调查员认为，对于让孩子外出前往附近公园和在家庭地方玩的时候，

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毛巧如，你都可以叫我 Carly。 我是宝良高校五堂中学的中五学生，我在18年暑假的时候开始参加 STEAM 不同的活动，也都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在19年的时候，我好彩可以同我的同学一起参加香港学生科学比赛，我们的作品就叫做我关怀你 EKEA， 最后都很荣幸达名奖入面拿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播一部时间先啊，咁啊，今日4月11号星期六下午的3点40分，讲讲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85%嘅，紫外线嚟过，你问多我一次。 好好好，就系咁啊。Check two， 而家外面嘅气温系点样咧？ 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系属于中嘅。 你咪特意讲快啲，好似要报天气嗰啲。 好似报天气嗰啲人要讲得好快喎。 系啦，喂，咁咧， 尼加拉瓜大瀑布咁样嗰个中呼吸症咁样。 即系你唔好讲。 嗰啲新闻嗰啲 tick two 嗰啲都系噶，系咪呢两个好难读噶？ 梗系难啦、啊，咩尼加拉瓜大瀑布，系啦，中东 呼吸综合症， 系啦。当年嗰个好劲噶嘛，嗰段中咚中中中咚咚咚咁样样噶嘛。喂，咁咧我哋 post 咗一段片咧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嘅 Facebook、IG， 大家都可以揾啦。我是你啲后援会。咁咧嗰段片咧就系头先同阿陈兴文 Emily 啊访问嘅时候讲起咧，嗰阵时佢屋企嘅时候阿一咧，嗰阵时仲系留紧长头发，跟住阿 Emily 同埋阿 Melissa 即系林日莹另一个我哋访问过嘅嘉宾咧，帮佢扎呢个鬓边啊。嗰段片嘅，咁我哋都擺咗上去，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另外亦都 post 咗今日我哋故事熱戀港大賽嘅兩張相上去，咁大家可以投票，留個言話俾我哋聽，鍾意今日越南同埋越愛兩個故事邊個多啲嘅。 係 係係。係啦，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就聽下今個星期有啲咩推介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嘅都系关于 card game 嘅。如果你有听住 Give Me Five， 又或者今集我是你啲后援会都知道，啱啱呢一个星期咧，我系完全浸入咗喺呢个 card game 嘅世界，不断做 research， 不断去揾究竟应唔应该入坑嘅。好啦，我应承大家讲埋今日应该暂时唔讲住噶啦。以前小时候玩卡game，大家都一定是要去买卡组啊，买那些扩充包呢，实体一张一张这样买回来玩的。现在呢已经推出很多线上版，大家拿着个电话呢就已经可以收集一些卡啦，同埋同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对战啦。两种完全是不同的体验，但是真的要揀的话呢，其实我是喜欢实体的卡game多啲的。原因都有几个的。第一就是始终呢，你拥有那些卡摸上手逐张逐张看呢，实在感是强很多的。而第二样东西就是对战的时候，你上网玩，你见不到对手，坐在自己间房里按电脑，第一冷冰冰，第二你没办法观察你的对手的眉头眼压啊，那些心理状况。调回转自己都一样的，当年我玩这个召唤王的时候有出去参加比赛，其实很紧张， 因为大会安排俾你嘅对手系一个陌生人，完全唔识，计都冇倾咧，一坐低就好似上战场咁样，佢就系你嘅对手，系你嘅敌人咯。换言之，你要想尽办法赢佢，攞住自己手上面砌咗好耐嘅卡组，谂方法赢佢，但系又唔可以俾佢知道你手上面啲卡系好定唔好。就好似你玩 poker 啊、show hand 嗰啲，除咗系讲运气抽卡之外，其中一样好紧要就系心理战啦。点样可以呃到你嘅对手，等佢觉得你一定系揸住啲好牌，从而打乱佢嘅节奏呢？呢啲都系玩实体卡真人对战嘅嗰个乐趣，所以你先会见到有啲广告就系话有真人美女为你派牌，可能就系咁嘅原因啦。而第三样，除咗系比赛之外咧，实体卡仲有一个非常特别嘅元素，就系要同人交易啦。系一啲比赛啊、卡普嘅现场，大家都会攞自己嘅珍藏出去，个场地突然之间就变咗交易现场咁样样啦。大家就会寻找自己想要嘅卡，即时就同其他嘅人咧讲条件啦。究竟攞啲乜嘢出嚟同人哋换系最划算咧？呢一样我觉得都系考验紧你一啲交易嘅能力嘅，能唔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做决定，用最抵嘅条件换到最多嘅嘢翻嚟咧？呢一啲都系实实在在一张卡可以带到俾你嘅体验。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嘅就系重拾翻童年嘅感觉，攞一张实体嘅卡出嚟玩，嗰个感觉哇！谂翻起都觉得正啊！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以前有冇玩实体卡噶？ 有。 头先讲就系你有玩过线上嗰啲啦。 有，咪话游戏王咯。 系。 我咪话嗰阵时咧，即系啱啱可以再讲多啲啦。 系。 咁咧，因为即首先穷学生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就去一啲比较凹凸嘅商场入边咧， 系 就揾一啲即系翻版卡嘅。 哦。 当然咁样唔啱啦。 系。细个嗰阵时啊嘛。 但系你谂下，我哋零用钱一个月嗰阵时中学嘅时候，中学啊，中学都唔系特别多噶，你400蚊连埋食饭，其实你真系每个礼拜可能可以使到嘅钱，其实50蚊啫嘛。 哦，系噶，系噶，系啊！ 50蚊系你仲要，有时你出去踢波买支水， 已冇啦， 食个云吞面你都冇咗啦，系咪先？咁然后加加埋埋，你真系叫做可以袋得落袋嘅，可能20-30蚊啦。你真系买个扩充卡组嘅咋？ 20-30系噶，一包咯。 你买过一包？ 其实你玩唔到啲咩噶？ 咁所以我哋就转咗几个 friend 嘅同学仔咧，我谂6-7个左右啦，就系、是、玩即系自己买一啲叫做。中国字嘅游戏王啦，系啦，咁啊自己买啦，翻嚟玩就围内自己玩嘅。但系嗰啲就冇得出去比赛，因为你得围内自己嘅同学仔玩啫嘛。 当然啦，出边拉啊。 因为咁另外一边就有啲同学，咁当然都有啲同学仔系玩翻正版嘅。咁佢就相对地，你 feel 到嗰啲系家境富裕啲嘅同学仔嚟嘅。咁然后咁我点解话其实，但我哋都玩得好认真嘅，因为咧原来游戏王我都系后屘先知， 系 有啲叫禁卡嘅嘢嘅。 禁卡嘅意思系即系比赛唔出得嗰啲禁卡定咩咧？ 佢有啲叫禁卡，有啲叫限制卡，有啲叫咩？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我玩嘅年代有啊。OK， 澄清先。咁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有啲叫禁卡咧，就系你副 deck 啊，嗰副嘢叫 deck 啊嘛 ，deck。嗰副 deck 咧系唔可以有呢一张卡嘅。 哦， 因为佢太劲啦。 哦，系啊。 即系例如你有睇游戏，有冇睇过游戏王？ 我有睇过下嘅。 死者苏生好似系啊。有段时间、 哦，因为而家有啲卡 game， 即系譬如头先讲《宠物小精神》咧，佢都会出一个 list， 譬如呢一季赛季有啲卡 ban 咗咧， 系 唔可以上场嘅， 系啦， 同一个道理啊。 咁限制卡咧就系成副卡组入边净可以得一张， 哦， 即系另外有三张死者苏生喺入边咁样咯， 系 啦。如果我冇记错，死者苏生好似系 劲到要禁， 唔知限卡定系禁卡嚟嘅。 系 咁，我哋玩嘅时候咧，就例如玩嘅时候就真系。睇住官方嘅 list， 然後去自己砌啦。咁、當然你砌 deck 咧，佢哋都其實嗱，雖然話嗰啲係叫做翻版，但係都嗱，你有時啊唔鼓勵唔鼓吹啊，係啊，咁啊，但係咧就係童年嘅時候唔識嘢咁樣 ，OK， 咁就，但都好叫咩好抌本嘅，因為你起碼要買6-7副基本卡組翻嚟自己砌嘅。 是的是的。 是啊，那你一副其实都二三十元，只不过你二三十元买正版呢就得五元五张这样。 嗯， 但你二三十元买一副翻版都我想都有一副给你用的。 同埋嗰陣時咧，我覺得玩得好認真嘅係咧，頭先我趙王而家冇出啦已經。咁嗰陣時頭先講就出去比賽啦。其實咧出去比賽之前咧，已經同我同阿哥咧就喺屋企嗰度玩嘅時候，已經試咗好多嗰啲卡組噶啦，即係不斷 trial and error 砌完咧。嗰陣時我好記得咧，係砌咗兩副卡組出嚟嘅，因為咧趙王有分咧一個叫咩啊？格里夫篇啊，唔知你有冇印象听过？格里夫篇，因为广告会卖噶嘛 ，Emerson 召唤王咁样噶嘛， 广告会卖啊。 格里夫篇就系佢最第一个篇章啦。咁但系我嗰时去比赛嘅时候咧，已经出到去咧一个叫做咧米多罗篇啦，已经系第四个篇章噶啦，第四代噶啦。 系， 咁我嗰时有一个第一代同第四代嘅卡组代起身。咁啊咧，星期六日就叫阿爸带我现场参加比赛。点样报名咧？用以前嗰本 Coco 咧。佢都有嗰啲有得剪一棒出嚟，跟住就填個人資料就報名。嗰陣時佢有分嘅咩見習大師啊嗰啲咧，咁我就去參加呢啲真係叫官方嘅賽事。 係， 同埋因為你參加通常會送一啲限定卡噶嘛，你好多卡機都有。咁啊拎個兩副卡組出去啦，咁其實好緊張嘅，喺北角一個商場咧，係全部人你都唔識嘅，去到現場幾十個僆仔，咁大家已經攞曬啲卡簿出嚟喺度交，哇！你有呢張，我想同你換啊咁。 係， 咁你其實你已經你自己帶咗啲卡去，你都會有人會問你有冇嗰啲卡啦。咁去到坐低， 而家都有㗎。而家喺吉都島，你會見到班僆仔喺度交換卡。我嗰次帶我契女去玩嘅時候，而家都興玩卡。 有㗎，你葵芳嗰啲咩天悦嗰啲都好多啊。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兩副卡咗一個第一代同第四代啦。咁你印即係你正常推敲新啲第四代嘅勁啲㗎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嗰次同人比賽咧，我好想試下咧。以小博大，攞副废啲嘅，如果赢都就觉得自己好劲啊！咁咧就攞嗰副第一代出嚟玩，当然输咗啦。输完之后咧，咁跟住未够钟，咁啊同对手又倾下偈，跟住啊，其实我另一副卡组咪俾佢睇，佢睇完之后就话：你串我啊！你呢副劲咁多，你唔攞出嚟同我打，佢真系劲恶。跟住之后我呆咗，我唔知俾咩反应佢，跟住我冇出。 好认真噶， 好认真噶，你 大嗰时。 初中嘅咋，其实 初中啊， 系啊， 初中唔玩呢啲噶啦， 系咩？你唔玩呢啲啦？ 唔系，我小学六年级都仲有，唔系，但系初中都有玩卡 game 嘅，但冇去到呢种认真嘅程度咯。 对方好认真， 其实 唔系 啊，都有嘅。我其实仲有副高达嘅，好似之前提过。但你讲起呢个 M O S 召唤王咧，我有两个古仔，但时间所限，你想听我出去比赛，唔系 M O S 召唤，定系另外一个嘅古仔啊？ 你拣啊，好听啲嘅，拣我你觉得 好难拣，我啲古仔全部都咁好听。 咁你讲住一个先咯。 我讲，我咪话游戏王咁啊，中学时代就大家买一啲唔系正版噶啦 ，OK。但我曾经自制过翻版， 自己整啊？ 系啦，话说系咩呢？因为嗰时就再细啲，小学嘅时候。小学嘅时候咧，咁你直情系冇零用钱啦，因为喺学校喺屋企附近，可能成个月得五蚊俾你，就系行过买个朱古力食咁样啦。咁你点买得起嗰啲卡啫？系咪先？咁见到人哋好想玩咯，咁有啲同学仔就自发，不如我哋自己整啊！ 用学校 printer， 唔系学校 printer 边有咁高级啫？以前咪有嗰啲格仔簿嘅，即系嗰啲练习簿，通常一个学期派两至三本俾你噶嘛。 系啊， 但你唔会用得晒噶嘛。通常用咗三分二，然后有一本系吉咗出嚟噶嘛。咁大家就收集咗呢啲吉咗嘅练习簿翻学校，然后一齐搣，然后咧就好似庇护工场咁样咧，就大家喺度将一张嘅练习簿，即系一版嘅练习簿咧，就解开我谂都可以解开 十张添 啊， 可以 系啊，即系个卡牌，咁就解开晒之后咧，就有人喺度负责画画，咁然后就好似 M O S 召唤咁样，就喺度上面有啲属性啊，画个公仔啊，然后下边有啲能力啊， 又 自己写啊，自己作噶， 全部自己作噶嘛，系嘛？ 嗰啲嘢喺现实嘅卡入边系冇嘅，即系人哋真实卖嗰啲卡组系冇呢啲卡，即系你作一个名啫，我自己作一个叫做超级恶魔龙咁样啦，然后佢龙属性，咁然后超级恶魔龙咧，佢可以如果你呢个时候猜包剪揼赢咗之后咧，就可以加100分嘅积分咁样啦，即系自己不断作噶。嗰时然后但 系 储埋咗，每个人起码有一沓廿几三十张嘅咧，就真系攞嚟对战噶。 哇，好认真、啊！ 但系咧，但系出现一个漏洞，因为冇人监管咧， 系 咁会点咧？我啲卡越画越劲咯。 你可以自己翻屋企画噶嘛？ 系啊，自己翻屋企再画啫嘛，啲练习簿个个都有嘅。 系个能力系对方手卡即刻冇晒咁，你知点得噶？ 所以我细个拥有嘅 M O S 召唤王系全部自制啊！ 好嘢喎！ 睇唔出，你都几有创意。但你画嗰啲画系咪都同而家差唔多啲嘢？ 系而家嗰啲画嚟噶，其实咁多年冇咩进步过。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由去年四月一号到而家啦，我是你的后援会咧就大大话话五啊几集啦，即系计二台版本嘅话，咁当然啦，咁啊有几集就有啲人病咗，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因为有啲事就未能翻工，咁但系计计埋埋，其实咧都做咗四啊几集嘅少年波胜与百步一啦。而而家呢个儿童足金金口故事恋讲大赛咧，都差唔多有六至七集噶啦。听啲前辈讲咗好耐噶啦，做广播剧咧未必系一件合乎经济预算嘅一件事嚟噶。你要用好多时间去写稿啦，好多时间去录啦，好多时间去做一啲嘅剪接啦，可能系一件吃力不讨好嘅事嚟嘅。但唔知点解每一个做电台的人，我相信都是想做一个广播剧。其实无论是少年波胜还是恋讲大赛都好，我和波胜每个星期的工作 agenda 都是要星期三又或者星期四，因为其实要早几天，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就已经要提前开会了。咁可能大概可能佢做完 Give Me Five 七点零八点嘅时间就开会，一直开到我做师兄祠堂嘅时间啦。咁期间嗰四个钟，冇四个钟嘅，三个零钟啦，就系、是、不断坐喺度啦。咁啊，你抛条桥俾我，我抛条桥俾你，你 ban 我条桥，我又 ban 下你条桥，不断 ban 嚟 ban 去嘅。而家故事恋讲大赛咧，好似冇少年波胜与百步一咁，好似完完整整有个故事啊，有啲对口嘅稿要写啦。但系调翻转，有时我哋纯粹系度嗰个题目都要度好耐噶，即系究竟今个礼拜系咩题目啊？系三只小猪啊，定系白雪公主咧？定系点咧？好多时度呢个都要度好耐，继而就系度嗰个名啦。究竟每个星期阿崔杰同阿吉啊，唔系清洁同阿吉，究竟佢宣布两位参赛者个名点样又可以搞笑啲咧？好多好多嘢都要细度嘅。好彩地今个星期同波胜度稿嘅时候行上天台。揾灵感嘅一刻咧，就抬头望到个月亮，就谂起呢一首歌。喺当时有台一个广播剧《黄金少年》嘅主题曲，做广播剧做到有一首主题曲，唔知几时《少年波胜与百步一》都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主题曲咧。 无需要快乐。反正你一早枯死，如果有眼泪，只不过心里分泌，就算泪水多得可灌溉整片湿地，蒲公英不会飞，陵墓里伴你于一起，如果有再会，恐怕已经一世纪，回忆哄骗我，但凡失去也是美，用你一分钟都足够我生醉梦死，如怀念也是有他限期，明日我便记不起，从未来再见，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愿我永远记不得我正身处现在，从月球观看难辨地球相爱更错爱，三世书不会记载，前系我这半生的最爱。 或者可以为自己的广播剧有一首歌，都是一个做电台的人的梦想来的。 时空太过大， 超脱我的喜与悲。人恋爱过后自然参透到明理，就算一双手只拥抱你的纪念碑，流离在某月某天某地，仍自觉共你一起。从未来再见，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愿我永远记不得我正身处现在。从月球观看，难辨地球相爱更错爱，三世书不会记载，谁为某某叹息感慨。再见，仍旧未能跟你再恋爱。 突然间咁感性啊， 喺度唔系喺度破一破 flow 先 吓。 如果真系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卷土重来 啊，系 season two 咁样啦，改咩歌好咧？ 改咩歌？ 少年波胜与八宝一。 我唔知点解 嚟到编曲啊！我哋都应该要自己编下曲啊嘛， 自己作啊嘛， 自己作啊， 自己作。 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咁样， 即系主题曲咁长我个剧，我惊搞完之后，你知道个剧都系五分零六分钟。 不知不知，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咁样 yo, 每个礼拜一次同你恋爱咁。 Yeah yeah yeah， Big Boss。 睇有冇机会有私生活啦， 冇咩几好 啊！拜拜， 拜拜。